你好，我是龚恩学。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聊一聊后端工具 LLVM。在编译器后端啊，做代码优化和为每个目标平台生成汇编代码，工作量是很大的。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降低这方面的工作量，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呢？答案就是利用现成的工具。在前端部分，我就带你使用 ATLAS 生成了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那么在后端部分，我们也可以获得类似的帮助。比如利用 LLVM 和 GCC 这两个后端框架，相比前端的编译器工具啊，如 Lex、Yak 和 ATLAS 等等，对于后端工具啊，了解的人比较少，资料也更稀缺。如果你是初学者，那么上手的确有一些难度。不过我们已经用20讲到24讲的内容，铺垫了很多必要的基础知识，也尝试了手写汇编代码，这些知识足够你学习和掌握后端工具了。而本节课，我想先让你了解一些背景信息，所以会先概要地介绍一下 LLVM 和 GCC 这两个有代表性的框架的情况。这样，当我再更加详细地讲解 LLVM， 带你实际使用一下它的时候，你接受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了。LLVM 呢，是一个开源的编译器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聚焦于编译器的后端功能，包括代码生成、代码优化、GIT 等等。它最早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研究性项目，核心主持人员是 Chris Lattner。LLVM 的出名是由于苹果公司全面采用了这个框架。苹果系统上的 C 语言 C++ Objective-C 的编译器 CLang 就是基于 LLVM 的。最新的 Swift 编程语言也是基于 LLVM， 支撑了无数的移动应用和桌面应用。无独有偶，在 Android 平台上最新的开发语言 Kotlin 也支持基于 LLVM 编译成本地代码。另外，由 Mozilla 公司开发的系统级编程语言 Rust 也是基于 LLVM 开发的。还有一门相对小众的科学计算领域的语言叫做 Julia， 它既能像脚本语言一样灵活易用，又可以具有像 C 语言一样的速度，在数据计算方面又有特别的优化，它的背后也有 LLVM 的支撑。OpenGL 和一些图像处理领域也在用 LLVM。 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阿里云的工程师实现了一个 Kava 脚本语言，用于配合其搜索引擎系统 HA3。 还有在人工智能领域炙手可热的 TensorFlow 框架，在后端也是用 LLVM 来编译的。他把机器学习的 IR 翻译成 LLVM 的 IR， 然后再翻译成支持 CPU、 GPU 和 TPU 的程序。所以这样看起来，你所使用的很多语言和工具背后都有 LLVM 的影子，只不过你可能没有留意罢了。所以在我看来，要了解编译器的后端技术，就不能不了解 LLVM。 与 LLVM 起到类似作用的后端编译框架是 GCC， 它支持了 GNU Linux 上的很多语言，例如 C 啊、C++ 啊、Objective-C 啊、Fortran 啊、Go 语言和 Java 语言等等。其实它最初只是一个 C 语言的编译器，后来把公共的后端功能也提炼了出来，形成了框架，支持多种前端语言和后端平台。最近华为发布的方舟编译器据说也是建立在 GCC 的基础上的。本课程中我们主要采用 LLVM， 但其中学到的一些知识，比如 IR 的设计啊、代码优化算法呀、适配不同硬件的策略呀，在学习 GCC 或其他编译器后端的时候也是有用的，这些知识能帮你大大提升学习效率。接下来我们先看看 LLVM 的构成和特点，让你对它有个宏观概要的认识。 LLVM 能支持多种语言的前端，多种后端 CPU 架构，在 LLVM 内部使用类型化和 SSA 特点的 IR 进行各种分析、优化和转换。LLVM 项目也包含了很多组成部分，比如 LLVM 核心就是图中的优化和分析工具，还包括了为各种 CPU 生成目标代码的功能。这些库采用的是 LLVMRR， 一个定义良好的中间语言，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它了。然后还有 CLang 前端， LLDB 一个调试工具， LLVM 版本的 C++ 标准类库和其他一些子项目。我个人很喜欢 LLVM， 想了想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 LLVM 有良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接口，以前的编译器后端技术很难复用，而 LLVM 具备定义了良好接口的库，方便使用者选择在什么时候复用哪些后端功能。比如针对代码的优化， LLVM 提供了很多算法，语言的设计者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算法，或者实现自己特殊的算法，具有很好的灵活性。第二， LLVM 同时支持即时编译，也就是 GIT 和提前编译，也就是 AOT 两种模式。过去的语言要么是解释型的，要么是编译后运行，习惯了使用解释型语言的程序员很难习惯必须等待一段编译时间才能看到运行效果。很多科学工作者习惯在一个 REPL 界面中一边写脚本一边实时看到反馈， LLVM 既可以通过 GIT 技术支持解释执行，又可以完全编译后才执行，这对于语言的设计者很有吸引力。第三，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项目， Swift、Rust、Julia 这些新生代的语言实现了很多吸引人的特性，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源项目，而我们可以研究借鉴他们是如何利用 LLVM 的。第四，全过程优化的设计思想， LLVM 在设计上支持全过程的优化。 Lantner 和 Andoff 最早关于 LLVM 设计思想的文章， LLVM 一个全生命周期分析和转换的编译框架，就提出计算机语言可以在各个阶段进行优化，包括编译时、链接时、安装时，甚至是运行时。以运行时优化为例，基于 LLVM， 我们能够在运行时收集一些性能相关的数据，对代码编译优化，可以是实时优化的，动态修改内存中的机器码，也可以收集这些性能数据，然后做离线的优化，重新生成可执行文件，然后再加载执行。这点非常吸引我，因为在现代计算环境下，每种功能的计算特点都不太相同，确实需要针对不同的场景做不同的优化。文稿中的这张图展现了这个过程，我建议你读一读 Lantner 和 Andoff 的这篇论文。另外强调一下，当你深入学习编译技术的时候，阅读领域内的论文就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课了。第五， LLVM 的授权更友好， GNU 的很多软件都是基于 GPL 协议的，所以如果用 GCC 的后端工具来编写你的语言，你可能必须要按照 GPL 协议开源，而 LLVM 会更友好一些，你基于 LLVM 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是闭源的软件产品。而我之所以说 LLVM 不仅让你更高效，就是因为上面它的这些特点。现在你已经对 LLVM 的构成和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接下来我带你亲自动手操作和体验一下 LLVM 的功能，这样你就可以迅速消除对它的陌生感，快速上手了。首先你需要安装一下 LLVM， 因为我使用的是 macOS， 所以用 homebrew 就可以安装。因为 LLVM 里面带了一个版本的 CLang 和 C++ 标准库，与本机原来的工具链可能会有所冲突，所以 homebrew 安装的时候并没有在 user local 下建立符号链接。你在用 LLVM 工具的时候要配置好相关的环境变量。安装完毕之后，我们使用一下 LLVM 自带的命令行工具，分几步体验一下 LLVM 的功能。第一步，从 C 语言代码生成 IR， 第二步，优化 IR， 第三步，从文本格式的 IR 生成二进式的子解码，最后一步，把 IR 编译成汇编代码和可执行文件。从 C 语言代码生成 IR 代码比较简单，上一讲中我们已经用到过一个 C 语言的示例代码，用前端工具 CLang 就可以把这段 C 语言的示例代码编译成 IR 代码。其中 -emit LLVM 参数告诉 CLang 生成 LLVM 的汇编码，也就是 IR 代码，所生成的 IR 我们上一讲也见过，你现在应该已经能够读懂它了。你可以多写几个不同的程序，看看生成的 IR 是什么样的，比如 if 语句啊、循环语句啊等等。这就是第一步。上一讲我们提前说过，可以对生成的 IR 做优化，让代码更短，你只要在上面的命令中加上杠 over 参数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函数题的核心代码就变短了很多，这里面最重要的优化动作是从原来使用内存优化到只使用寄存器。你还可以用 opt 命令来完成上面的优化，具体我们在27、28讲中讲优化算法的时候再细化。另外 LLVM 的 IR 有两种格式，在示例代码中显示的是它的文本格式，文件名100.ll结尾。第二种格式呢是字节码格式，文件名100.bc 结尾。为什么要用两种格式呢？因为文本格式的文件便于程序员阅读，而字节码格式的是二进制文件，便于机器处理，比如即时编译和执行。生成字节码格式之后啊，所占空间会小很多，所以可以快速的加载进内存，并转换成内存中的对象格式。而如果加载文本文件，则还需要一个解析的过程，才能变成内存中的格式，效率比较慢。调用 ILVM-AS 命令，我们可以把文本格式转换成字节码格式。我们也可以用 CLang 直接生成字节码，这时候不需要带-S 参数，而是要用-C 参数。因为.bc 文件是二进制文件，不能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查看，而要用 hexdump 命令查看。ILVM 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即时编译运行字节码，不一定非要编译生成汇编码和可执行文件才能运行。这也让 ILVM 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比如可以在运行时收集性能信息，改变优化策略，生成更高效的机器码。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把字节码编译成目标平台的汇编代码，我们使用的是 LLC 命令。用 CLang 命令也能从字节码生成汇编代码，要注意带上-S 参数就行了。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得到了汇编代码，接着就可以进一步生成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了。实际上，使用 LLVM 从源代码生成可执行文件有两条可能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把每个源文件分别编译成字节码文件，再编译成目标文件，最后链接成可执行文件。第二条路径是把编译好的字节码文件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字节码文件，然后对这个字节码文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之后再生成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第二条路径比第一条路径多了一个优化的步骤。第一条路径只对每个模块做了优化，没有做整体的优化。所以如果有可能，尽量采用第二条路径，这样能够生成更加优化的代码。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四步，对 ILVM 的命令行工具有了一定的了解。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用的命令行工具包括 CLang 前端、ILVM-AS、LLC， 其他还有 OPT 做代码优化、ILVM-DIS 将字节码再反编译回 LL 文件、ILVM-Link 做链接等等。你可以看看他们的 help 信息，并练习使用。在熟悉了命令行工具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编程环境中使用 LLVM 了。不过在此之前，需要搭建一个开发环境。LLVM 本身是用 C++ 开发的，所以最好采用 C++ 调用它的功能。当然，采用其他语言也有办法调用 LLVM， 比如 C 语言可以调用专门的 C 接口，像 Go、Rust、Python、OCaml 甚至 Node.js 都有对 LLVM API 的绑定。如果使用 Java， 也可以通过 Java CPP 技术来调用 LLVM。 在课程中我用 C++ 来做实践，因为这样能够最近距离的跟 LLVM 打交道。与此同时，我们的前端工具采用的 Antler 也能够支持 C++ 开发环境，所以我为 PlayScript 建立了一个 C++ 的开发环境。开发工具方面，原则上只要一个编译器加上工具链就行，但为了提高效率，有 IDE 的支持会更好，我用的是 CLang。 构建工具方面，目前 LLVM 本身用的是 CMake，而 CLang 刚好也是用 CMake， 所以很方便。这里我想针对 CMake 多解释几句，因为越来越多的 C++ 项目都是用 CMake 来管理的， LLVM 以及 Antler 的 C++ 版本也都采用了 CMake， 你最好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CMake 是一款优秀的工程构建工具，它类似于 Java 程序员们习惯使用的 Maven 工具，对于只包含少量文件和模块的 C 和 C++ 程序，你可以仅仅通过命令行带上一些参数就能编译。不过实际的项目都会比较复杂，往往会包含比较多的模块，存在比较复杂的依赖关系，编译过程也不是一步就能完成的，要分成多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用 make 来管理项目的构建过程，这样就需要学会写 make 文件，但手工写 make 文件的工作量会比较大。而 cmake 就是在 make 的基础上再封装了一层，它能够通过更简单的配置文件帮我们生成 make 文件， 帮助程序员提高效率。整个开发环境的搭建我在课程里就不多写了，你可以参见示例代码所附带的文档，文档里有比较清晰的说明，可以帮助你把环境搭建起来并运行示例程序。另外，我知道你可能对 C++ 并不那么熟悉，但你应该学过 C 语言，所以示例代码还是能看懂的。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为了帮助你理解后端工具，我先概要的介绍了后端工具的情况，接着着重介绍了 LLVM 的构成和特点，然后又带你熟悉了它的命令行工具，让你能够生成文本和字节码两种格式的 IR 并生成可执行文件，最后带你了解了 LLVM 的开发环境。本节课的内容比较好理解，因为没有什么复杂的算法和原理，主要是帮你建立对 LLVM 的熟悉感。而我想强调的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啊，后端工具对于语言设计者很重要，我们必须学会善加利用。第二点， LLVM 有很好的模块化设计，支持即时编译和提前编译，支持全过程的优化，并且具备友好的授权，值得我们好好掌握。第三点，你要熟悉 LLVM 的命令行工具，这样可以上手做很多实验，加深对 LLVM 的了解。最后，我想给你的建议是，一定要动手安装和使用 LLVM， 写点代码测试它的功能，比如写点 C、C++ 等语言的程序，并翻译成 IR， 并进一步熟悉 LLVM 的 IR。下一讲，我们就要进入它的内部，调用它的 API 来生成 IR 和运行了。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很多语言都获得了后端工具的帮助，比如可以把安卓应用直接编译成机器码，提升运行效率。你所经常使用的计算机语言采用了什么后端工具？有什么特点啊？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